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大家好，我是刘思佳。今天我们请到的解忧和赏读嘉宾还是汪冰老师，欢迎你，汪冰。 大家好。 今天我们有一封短信是在9月2号的时候树洞收到的。这位朋友说，总是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要么完美要么毁灭的想法，可怎么办呢？总是觉得活着没意义，可是又会认真工作，在意他人，这是不是很多人的常态呢？问题虽然短，但是好像内涵是极其丰富的，而且我们要回答他这个问题还挺不容易的，所以我们为了他的问题准备了很多书，而现在还在紧张的准备当中。汪冰老师怎么看这封信？ 其实我想听完这个问题，很多朋友也会说，我平时也有这样的想法，而且我特别想问一下今天问问题的这位题主，如果你的生活事业都发展得特别顺利，你还会经常想到这个问题吗？这位朋友的思维逻辑的核心就是，我觉得没有意义，但我又禁不住在乎。但其实是不是因为你在乎他们，生活变得格外的没有意义？因为在乎这些人，你就没有办法自由自在的按照你想的方式生活，因为你会想别人会怎么看，别人会如何评价我，失败了又会怎么样。当每个人都带着这么多的限制去生活的时候，生活本身可能确实失去了它最重要的意义，就是选择。 这位朋友在第一个问题里头说，要么完美要么毁灭，但是我有一点好奇的是，虽然字面上的意思我们都懂，但是你眼中的完美到底是什么样的含义？因为人生其实存在着不同的阶段，我们在人生当中所说的成长，也是可能学会了从更高的维度去看问题。当我们不断的上行的时候，在山脚下看这个地面是一种感觉，到半山腰是一种感觉，走到山顶呢又是另外一种感觉。在这不同的阶段，你是否对于完美这件事的看法也会不同呢？所以当你被完美，所谓的完美而困扰的时候，其实只是因为你此时此地所处的这个环境大概是限制了你自己的思维和认知吧，这会不会也是一个原因呢？我们先试着为你从一本书里头选择一些内容，看看能否对你的问题有点帮助。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曾经说过，莫因渴望你没有的而错过你已拥有的，要知道你现在拥有的也是你曾渴望的。这是我在那本破旧的金句笔记本中记下的第一条，与享乐主义的情投意合，从我发觉它其实是一种久负盛名的哲学，而非某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年轻人的白日梦，那一刻便开始了。不过即使在当时，我也一定意识到了自己从来都是个谨小慎微的人。我很想痛痛快快地去玩，可又不希望玩得太过火，那样太吓人了。大概这就是我与伊壁鸠鲁心有戚戚焉的原因，他是个谨慎的享乐主义者。近来借着更多爱思考的学生的追捧，伊壁鸠鲁大有东山再起之势。他身上有一种类似新纪元运动的东西，让人很是中意。而他的那些格言，在他去世千年之后，才在梵蒂冈图书馆中被发现。读起来也像由禅宗大师写的个性化的保险杠贴纸一样。这么说来，伊壁鸠鲁应该算是个金句小王子了。在这则格言中，伊壁鸠鲁想要表达相互关联的两个论点。首先，欲求我们现在没有的东西，会削弱甚至抵消我们对现在已拥有之物的感激。其次，花点时间思考一下，我们真的得到某种自己现在想要的东西的后果，就会发现 那只会使我们原地踏步，开始渴望别的东西。所以总的教训是，享受当下，花开堪折直须折。在伊壁鸠鲁关于过上幸福生活的总体策略中，考虑后果这一原则有着根本性的地位。我们不但应该考虑清楚总是贪得无厌的想要更多的结果是什么，还要认真思考一下我们的全部欲望所带来的收益。伊壁鸠鲁给那句古老的谚语，许愿有风险，可能会应验，注入了新的力量。如果我们希望享受幸福生活，就必须抛弃一些欲望。这位古希腊哲学家的谆谆告诫会让时下很多人产生共鸣，人们开始看清了自己拼命想要获得更多东西、更大成就，其实是个无底洞。伊壁鸠鲁指出，这种人生奋斗的主要弊端就是，当一个人得到他刚刚向往的东西后，还会有更多的东西等着他去追逐，结果最后变得欲壑难填，永不知足。或新买的玛莎拉蒂当然很棒了，但我现在更需要一个高挑的金发女郎，或者是性感的罗密欧坐在我边上的副驾驶位啊。人之所以会堕入欲望的陷阱，是因为我们尊崇的完美主义在暗中作祟。我们深信完美是高贵人格的标志，所以才会逼着孩子成为完美主义者。但是完美主义的结果却是我们总在寻找让自己或者自己的产品变得更好的途径。我以前认识一个成功的画家，他跟我说，在画廊看到自己的作品时，他总是在关注不足之处，总想着哪个地方本来可以画得更好。伊壁鸠鲁是对的，这种思考方式保准可以让人尝到永不满足的滋味。那么伊壁鸠鲁是在告诫理想状态下的我们应该无欲无求地度过一生吗？仅仅满足于我们拥有的东西和在做的事情，把我们所有的欲望甚至是各种垂涎都扼杀在萌芽阶段吗？只有这才是唯一一条通往幸福人生的康庄大道吗？伊壁鸠鲁绝对是这么想的，而且他还是那种说到做到的稀有哲学家。他选择禁欲，而且虽然他的饭食仅比佛陀的日进一粒米丰盛一点，他也似乎很满足于只靠面包和水活着，偶尔放纵一把，也就是加点小扁豆。与很多哲学家一样，伊壁鸠鲁是一个走极端的人，喜欢黑白分明这种选择方式的完美对称性，而不是殚精竭虑地去权衡选择的每一点利弊。但与其他哲学家的不同之处是，伊壁鸠鲁会把自己的纯粹主义哲学运用到生活中去。以上为你读出的内容还是选自《每当我找到生命的意义，它就又变了》这本书。从伊壁鸠鲁到尼采，从叔本华到赛特，让哲学家告诉你如何活出最棒的人生。当然了，我们不是一定要推荐这本书让你去买，我们刚才念出的这些内容，不知道对我们的这个题主是否会有所启发呢？就是其实追求完美是没有尽头的，那你会深陷在这条隧道当中，那会不会让你其实活的是更痛苦，而不是你原本想要追求完美开始的时候是期待的那种更圆满更富足的生活呢？可能我们的这个题主现在还没有意识到啊，他追求完美为什么却不会让生活变得更好，也不会让自己的内心变得更丰富。人不是生来就应该变得完美吗？就像书中写到的，完美不意味着高贵的人格吗？ 嗯，对于题主，对于很多朋友，我有时候在想，我们所说的完美主义是不是究竟是一回事情？完美主义对我们的生活又会发生怎样的影响？我特别想问题主的是，完美主义对你来讲，是不是经常让你在生活当中无法体验到快乐和美好？就是因为你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生活当中有一点点缺陷和不满的时候，你更愿意把它全部抛弃，而不是去寻找其中美好和有价值的部分。刚才那段书中的文字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提醒我们所有的人，完美实现了，真的我们就快乐和幸福了吗？我们所认定的完美是不是也受到我们认知的局限呢？它究竟是真正的完美主义，还是我们拒绝生活的一种执念， 因为生活不像我想的那样发生了，所以我拒绝接受它，拒绝接受生活本身对生活没有任何影响。痛苦呢，是我们每一个人自身。所以我也希望题主，既然你问我们这样的问题，我也希望问问你，当生活不完美的时候，或者说不完美是生活常态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是谁来定义生活是否完美或者不完美？我们对生活的这种定义，什么是玉，什么是瓦，本身是不是也是值得我们去反思一下的呢？ 嗯，而且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因为这是一个成语啊，表明一种决绝的生活态度，一种所谓高贵的人生选择，会让我们有的时候有一种滥用的倾向。比如说我们这位朋友在说到完美主义的时候啊，当然了，他觉得瓦全那是不完美的，但是难道玉碎是完美的吗？所以我觉得在生活当中那种绝对意义上的完美其实是很难得的。而且当你如果真的是需要一片瓦的时候，其实给你一块玉是不能够派上用场的。所以呢，如果学会能够珍惜现在自己手中的拥有之物，这可能会让你体会到人生更大的那种富足，甚至于让你在刹那之间体验到一种无限的感觉。因为我们实际上不断的累积或者不断的寻求所谓的更好，也是为了体验到无限吧，这可能是我们人性当中的一个特点。实际上的无限在物质层面上，以人一生有限的时间其实很难做到的，对不对？但是我们的体验真正丰富的那种感官世界却可以带我们有那种刹那之间的无限的体验的感觉。 嗯，就好像我们在充分体验任何东西的时候，无论是美食美酒甚至一段爱情的时候，我们很少去评价它是否足够完美，也不是期待着下一次马上再吃一顿，而是就在这个当下已然觉得十分满足了。我也想题主，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片刻和时刻，你已经不再去纠结是否完美，那样的时候就足够完美了，因为你已经忘记了进行判断，只是充分的用你全部的感官沉浸其中，去充分的体验本身。当然我想限制你体验的可能正是你对完美的要求，还有包括你可能还有一个需要，就是要取悦他人，比如说你很在乎别人对你的看法。我们作为社会中人一定会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但你在多大程度上要满足别人，又在多大程度上要满足自己，每个人找到的平衡点不同，这可能就是每个人的幸福之道，也是你的比例。在多大程度上向生活妥协，向社会妥协，向他人妥协，多大程度上又能够坚持你自己。当你不能够坚持自己，哪怕你做到了所谓别人眼中的完美，你可能也不会真正的开心。所以说到这里的话，如果你的生活真的变成完美的样子，我猜以你现在的方式就会发现它马上就不完美，就不香了。为什么？因为一旦所有东西从理念从想象变成现实的时候，你总能找到它让你不如意的地方。 哎，我现在忽然就想到这个完美这件事情，是不是我们的头脑在作怪啊？这是不是也是头脑的诡计的一种啊？其实我们的头脑当中会有很多的念头啊，此刻升起，然后呢在下一刻又变换了一些念头升起来，但那些念头是否就真的是我们的内心在做出的选择呢？还是它只是像天空上飘过的一些流云一样，一朵一朵的云？那天可能是我们的心，那至于云彩呢，它其实会时时的变换各种的形状而已，你只要去观察它就可以了。但是所谓头脑的轨迹，实际上就让很多朋友误以为天上的云就是我们的心，而忽视了天空本身的存在。他们会把念头当真，让念头驱使着他们去做这个去做那个。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这位朋友要做的实际上就是分清楚哪些是头脑的轨迹，哪些是自己啊内心的一种选择。其实我觉得用心和脑啊，它只是有一种有一些比喻的含义在里头，更多的就是说哪些其实只是临时生出来的一些念头而已，而哪些可能是你真正的，如果说可以说作为是一个一生的选择，或者说是你此生的锚定你的幸福的一些东西吧，就哪些是会更深沉的长久的存在的。我觉得可能对这位朋友来说他需要分清楚一些，否则就会被那些追求完美的念头驱使着不停的去劳作，而陷于这劳作当中却没有真正的去满足自己的内心，他会觉得非常的匮乏的。 是不是就像你说的，因为陷入这种无止境的劳作而却不觉得真正的满足，所以一切也就失去了意义。因为貌似在生活，实际上是在被生活，并没有真正的去 找到生活属于自己的感受。所以我也特别想跟题主讨论的是，在你的生活当中，虽然你给我们的问题非常抽象啊，从非常具象的层面，有哪些事情是可以让你感觉到你是实实在在在真正生活的？我相信很多完美主义的朋友都非常善于思辨和思考，但是思辨和思考像刚才思佳说的，也是头脑中的云朵罢了，它只是念头。当我们想把念头不断地追逐这些念头的时候，不仅会精疲力尽，而且会发现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可能永远没有办法把我们的念头变成完全的现实，因为这不仅靠我们的努力实现。与其这样，能不能放过自己呢？既然这位朋友对生活的态度经常如此的决绝，能不能下一点决心为自己而生活，在生活中找到真正能够让你自在解脱的时刻呢？ 我们再来看看这本书，每当我找到生命的意义，它就又变了，是怎么说的。意大利诗人哲学家贾科莫·莱奥帕尔迪说，大自然以其惯常的善意决定了人直到完全失去了活着的理由之时，才懂得该如何生活，直到无力再享受鲜活的快乐之时，才找到生活的乐趣所在。要是发现亚里斯提普的享乐主义才是正道，但我已经老到无福消受了怎么办？这想法太可怕了。还是19世纪早期意大利著名诗人和哲学家贾科莫·莱奥帕尔迪很有种，直接用他那惯常的冷酷无情戳破了这人间不拆的窘境。这句话是我最近才偶然看到的，换言之就是，即使我想亡羊补牢，也为时已晚了。不过在刹那的自虐中，我还是把它抄了下来。虽然莱奥帕尔迪出身高贵，且接受过天主教保守派牧师的私人辅导，却转变成了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的权威代表。在他看来，生活就是无休无止的失望。莱奥帕尔迪的哲学用一句老话概括起来就是，没有最糟，只有更糟。他眼中的生活就像某句俄罗斯古老诅咒的大结局，比如，你会在人行道上看到一块钱，但关节炎太严重，你根本弯不下腰来捡。或者我最喜欢的一句，愿他们每年都能对你下1000个新的诅咒。这个意大利人认为生活就是个大大的笑话，我们被赋予的生活充满希望，但收获的却是一个接一个的失望。哲学的悲观主义并不单单是一种对生活的沮丧态度，而是对进步这个概念的驳斥。他责备的是西方那种热烈追求一个更完美世界的风气，是那些推动社会和政治运动的意识形态，更不用说我们尝试过的那些自我提升的策略。不管我们是否情愿，这个充满了暗门的世界都会随意将我们扔进沮丧和绝望的陷阱，所以致力于追求进步就是个玩笑，而且还是个很变态的玩笑。更甚的是，哲学悲观主义还朝那种因信仰仁慈善意的神而产生的乐观主义胡乱开了几枪。可是莱奥帕尔迪这个悲观主义者身上又有一种出人意料的乐观，只有当我们全然承认生活注定会是一场恒久的失望后，才可以好好笑他一笑，最终使我们变得无拘无束起来。这时那种令人感到啼笑皆非、苦乐参半的乐趣才会开始出现。他的这种世界十分类似于20世纪60年代那首存在虚无主义的流行颂歌，一切不过如此吗？在这首歌中，佩吉里唱道，如若一切不过如此，朋友们，我们就继续跳舞吧，拿出美酒来，让我们一醉方休。莱奥帕尔迪写道，就像那些视死如归的人一样，有勇气嘲笑的人才是世界的主人。在他那本实用哲学手册中，他还涮了一把对幸福的追求。如果你找的只是快乐，那你永远也找不到，你能感受到的只是无聊，或更多的是厌恶。要想在任何行为或活动中感到快乐，你追求的就必须是快乐之外的其他目标。换句话说就是，追求幸福注定是死路一条，但如果你放弃这种追求的话，也许会活得更狂野自在一些。莱奥帕尔迪那句直到老的没力气享受快乐时快乐才会出现的话，着实戳到了我这老家伙的痛处。 是的，莱奥帕尔迪先生很多鲜活的快乐的确随着似水年华付诸东流了，歌声从未像现在这样甜过，可是却越来越难于听清，这不是比喻，而是事实。不过偶尔在夜深人静的时刻，我和妻子躺在起居室的沙发上，听雅克布雷尔用我这微弱的听力刚能听到的音量唱起他那美到让人心痛的别离开我时，我常常会觉得自己已经找到了某种心灵的宁静，而这种宁静胜过所有那些鲜活的快乐。不过我必须承认的是，其他时候我会禁不住去想，要是我在自己各种感官还很敏锐的时候挑战了享乐主义的界限会怎样，我这唯一的人生会变得更丰富一点吗？这类想法只能让人悔之莫及。在这一点上我完全同意伍迪·艾伦所说的，我人生唯一后悔的是我不是别人。其实我觉得他这一节内容戳中了一个要点，就是唯一。当然后面伍迪·艾伦说唯一后悔，但在此之前其实我们的作者说了啊，这个生命是唯一的一次，是不是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倒回来做重新的选择，从这个角度去看完美还有那么重要吗？ 所以我们的题主能不能和你的完美主义开个玩笑呢？别那么认真，别那么当真呢，你可能会离完美更近一步吧。至少在我看来，你会活得更加勇敢、洒脱和自由。当你觉得如果这个世界不完美都没有意思的时候，我想你都有勇气说出这样话的时候，能不能把你头脑中那些执念也当作某种念头和想法，跟他们开个玩笑呢？哪怕你真的认同所谓的悲观主义，觉得这个世界远非完美，甚至无可救药，那你能不能够放自己一马，挑选一些你真正喜欢、热爱的事情，让自己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至少拥有一些接近完美的体验呢？ 对，所以其实你不用那么着急啊，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们早晚每一个人都会碎成渣渣的，是不是？所以先想着怎么去体验你此刻还拥有的这个宝贵的生命吧。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上半时段，我是刘思佳，广告之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解忧书房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倾诉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

他都没有意识到其实这俩是一回事儿，是不是？因为完美是一个标准目的，它是一个结果导向的，而生命本身只是一个过程，其实结果没有任何意义，只有这个过程本身才是充满意义的。 嗯，所以如果要找寻完美这个结果，你会发现因为它不存在，所以人生也就没有了任何目标和努力的理由。但如果你把努力本身当作你体验过程中最重要的事情呢，就像这位朋友，我在想你可能也老用所谓的结果是不是够完美来衡量一切的事情，可是很多事情的结局远非我们人力所及，所以如果你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不能投入其中，那就更会计较所谓的完美不完美。但如果你能够足够投入在这个当下里，完全和这件事情合二为一的时候，我相信你生命中一定有这样的时刻，你就不会总去出戏，去作为一个评委来评价当下的生活。而且我特别同意的是，很多时候所谓的完美主义更多的是对当下的否认、拒绝和不认可，而这种拒绝本身正让我们成为生活的看客。 所以下一次当你又出现了完美主义这样的念头的时候，不妨做自己念头的看客，而不要成为生活的看客。所有的这一切只是为了让我们更深刻的、更充满热情的投入到这一场生命的过程当中去，这是唯一的而且是单程的一趟丰富的旅程，不是吗？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感谢汪冰老师，我是刘思佳，过一会儿还有好书慢读，一会儿见。 锦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Twinkling stars that dance like fireflies, and the blushing fruit that hangs upon the vine, and the face of a baby as he forms his first smile. I see his first flight. I hear you. Why do you hide among the nameless and forgotten? Why do you walk along these long forsaken so much is wrong. Your love is my beginning, and I know it won't be too long till I see you, I hear you, 欢迎回来，这里是好书慢读。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呢，是一部长篇小说，来自美国女作家卡罗琳·帕克斯特创作的《巴别塔之犬》。这本书呢，是出版于2003年。这本书讲述语言学家保罗的妻子露西从后院的苹果树上摔下，摔死了。唯一的现场目击者是家里的狗萝莉。保罗怀疑露西不是死于意外，而是自杀。为了了解妻子临死前的事实真相，他决定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教萝莉说话，以了解那一天的情景。作者以女性特有的细腻和婉约，将这部小说编织得具有可读性，让读者可以得到不同的阅读体验。学说话的狗，古老的神话，鬼魅的精灵，营造出奇特的氛围。帕克斯特深刻描写了这个丧偶男人的情感，他无法前行，又只能停在原地，悲伤的忆及过往。他对妻子的思念与不解，显现出作者企图探索爱的界限的野心。那这本书呢，刚一面世就压倒了畅销书《追风筝的人》，迅速登上了亚马逊、纽约时报等各大畅销书排行榜的榜首。这部爱情悬疑小说以象征语言分野、表达困境的巴别塔作为基调。这部作品呢，也是迅速以4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引起全球读者的热烈好评。另外，这位作者呢，还著有《伊甸园的鹦鹉》《空唱片》等作品。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部长篇小说。目前为止，我所知道的事就只有这些。10月24号的那个下午，我的妻子露西·兰森从后院的苹果树上坠落而死。当时现场除了我们养的狗萝莉之外，没有任何目击者。那天不是周末，邻居们都不在家，没人把窗户打开，坐在厨房里。因此，当我的妻子从高处坠下时，没人知道她是否惊声尖叫，是否哀吟，或者根本没发出一点声音。那天不是假日，邻居们没人利用晚秋的好天气在院子里整理花园，因此当他下落时，没人看见半空中的他是缩成一团儿，还是张开双臂迎向辽阔的天空。意外发生的时候，我正在大学的图书馆里准备研讨会的论文，那天傍晚还有一堂研究生的课要上。要不是因为我看到一份资料和露西一直想看的电影有关，而迫不及待打电话回家想告诉她相关的趣事，那么我可能和过去一样，在教完这堂课后和研究生们一起去喝啤酒，开开心心和他们共度几个小时的时间，而完全不知道我家院子的泥地上已经蹲满了警察。不过我毕竟打了这通电话，拨了自家的电话号码，但接起电话的却是一个男人。这里是兰森家，陌生男人说。我愣了一下，一时有些迷惑，接着我脑海中的记忆资料库便开始快速翻动，检索任何可能会为了某种理由而突然造访我家的朋友或是亲戚，但就是比对不出电话那端的男子是谁。此外，那句兰森家也让我困惑不已。我的姓氏是艾弗森，听见一个陌生人把我的房子说成似乎只有露西一个人住在那儿，让我起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在这一天中我突然被人排挤出了自己的生命剧本之外。我想找露西，我终于说道。请问您是哪位？陌生男人问。 我是他丈夫保罗·艾弗森。艾弗森先生，我是安东尼·史塔克警探，你家出事了，请你赶快回来。 很显然，警方之所以会出现在我家，全是因为萝莉。当邻居们一个个下班回家之后，他们都听见了萝莉悲嚎痛哭的嚎叫声，一声声似永无止息地从我家院子传出。他们都知道萝莉，大部分人都认识她，都听过她的吠叫和在院里追逐松鼠或小鸟时发出的喘息，但没人听过萝莉发出这样的声音。最先好奇过来打探的是我家左边的邻居吉姆·博拉索，他走到篱笆边往我家后院看，当时明白发生了什么事。随着秋季渐去，夜幕来得一天比一天早了，那个时候天色已暗，但当萝莉发了疯似的在苹果树和房舍后门之间来回奔跑时，触动了院子里的自动感应灯，电灯一亮，她便跑回露西那里，用鼻子轻推她的身体。灯光熄灭后，她又起身在院子里四处狂奔，再次触动让电灯亮起，如此动作不断重复循环。就在灯光一明一暗的闪烁下，吉姆才得以瞧见躺在树下的露西，于是拨了911报警。当我赶回家时，警方已在我家后院拉起了封锁带，而我才一踏上草皮，先前接电话的那位警官便把我拦下，他再次自我介绍，然后把我带到客厅。我默默地跟着他走，满肚子疑问全卡在喉咙里，梗得我差点无法呼吸。我知道接下来等着迎接我的会是什么。没错，尽管摆设依旧，但我的家此时的感觉却是寂静而荒凉，仿佛有人趁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把屋里的种种家具全搬空了，就连萝莉也不见了。动物收容所的人已让他平静下来，把他带到另一个地方过夜。我茫茫然在沙发上坐下，听史塔克警探亲口告知我这个噩耗。你知道你太太爬到树上是去做什么吗？不知道。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了，就我对她的了解，她从未显露出对爬树的爱好，而这次绝不可能是她突发奇想之下的行为。我们院里的那棵苹果树长得高大非凡，跟观光果园那种任游客自行摘取的矮小苹果树比起来，那它简直算得上是个怪物。我们根本不理它，从搬来到现在一次也没修剪过，任其胡乱生长，迄今已有8-9米高。我现在实在没心思猜想它爬到树上究竟想做什么，但史塔克警探的双眼却牢牢地盯着我。我小声地说，也许他想摘点苹果吧。这个似乎很符合逻辑的推断。他看看我，又看看地板。以我们的看法，你太太很显然是死于意外，但案发当时现场没有目击者，所以我们还得调查一下，以排除自杀的可能。恕我冒昧，你太太最近是否出现沮丧的情绪？她有没有说过想要自杀？有没有在不经意中提到过这个呢？我摇了摇头。哦，我想也不可能，只是问问而已。在后院拍照取证的警察结束工作后，史塔克警探过去和他们说了些话，然后又回来向我报告。大家的看法完全一致，毫无疑问，这是一场意外。坠落的方式有两种，背后有不同的含义。即使从7-8层楼高的高处，若一个人是自己跳下，也有办法控制自己坠落的姿势。他往往会以脚先触地，双腿和脊椎可能会受重伤，但仍有存活的机会。假如他没活下来，那么由骨头折断的情况，由足踝和膝盖碎裂的方式，也可以让我们判断这一跳楼的行为是否是故意的。然而若一个人从离地面约8米高的苹果树上不小心失足滑下，就很难控制坠落的姿势了。着地的部位也许是头，也许是肚子，或是背部。 摔下后整个人外观似乎是毫发未伤，但体内的骨头与器官却都已碎裂。这两者的差异正是我们用以判断是否为意外的证据。当他们发现露西时，她面朝上仰躺在地，颈椎已经摔断，由此我们可以得知露西不是自己跳下来的。好了，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好书慢读跟您分享到这儿，我是田阳，我们下期再见。 锦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解忧书房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